了， 哇塞， 哇塞。 拜拜拜拜 拜拜 ，Hello， 欢迎收听 WhatsApp Channel， 做咩啫？ 好似上次，哎，唔记得咗介绍自己喎，上一集 系，哦， 我系 Y Y， 我阿牛， 我系杨怡， 系咩冇介绍咩？ 冇啊， 系啊，冇啊， 唔记得咗。记得 CLS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啊 ，YouTube YouTube IG IG。 系，我哋已经同步会喺 YouTube 都听到，所以有啲朋友可以揿咗 YouTube 旧嘅集数 ，YouTube 有晒，系有晒，你揿就得噶啦。 系啊，仲有埋阿牛讲讲讲，同埋我在拍摄的日子， 虽然好耐冇 update， 系啦，但系都喺度嘅。 系啦，你可以再重听都唔紧要嘅。都有人话系咪下年先有我在拍摄日子啊？就 系 咁啦。 系啦，我都答唔到你几时有牛讲讲。 系啦，所以。有嗰啲就听嗰啲啦，系。 系啊，今集我哋讲咩？ 呢个应该睇到嗰个标题噶啦，系咪？ 我哋讲减肥，系啊。我谂减肥呢样嘢喺香港人嚟讲，真系都算系一个家常便饭嘅话题。 应该每个人都会谂过，系咪？ 你话多话少都会谂过，我自己系咪要减肥呢？ 系啦， 我减唔减好呢？点减呢？ 又或者你有接触过啦？ 系，或者身边有人喺度减肥嘅时候，你俾佢影响，例如佢唔食呢啲嘢，就嗌佢唔食，佢减紧肥嘅。 系，又或者例如人哋减肥都，我系咪都要？ 然后你开电，你睇电视啊，所有嘢啊 ，YouTube 话全部啲广告都系同你讲食呢啲嘢可以减肥。 好啦。嗱，呢个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喺fresh 啦、脆啦嗰度，有人同我哋提议话讲减肥嘅， 系啦， 好啦，满足咗呢个听众啊，嗰个听众你自己留意翻啊，系 咪？减肥我讲啲咩？ 不如讲下你第你最初对于减，即系最初接触减肥， 我谂 系几时，或者你对于咩印象？我 咁 样系减 肥呢样嘢咧，我咁而家谂下先，我咁大个人第一次做咧，哇，好肥呢样嘢咧，系肥姐， 系。 即系嗰个世界里面啊，因为你问我咧，系啊，其实我细个嘅时候身边冇乜肥人噶， 即系屋企唔系有啲肥嘅人， 即系唔会去到肥姐，我用肥姐嗰个为一个基准啦，讲唔会有嗰只肥人出现嘅，系冇噶， 即系你嘅生活环境， 系啊，真人生活接触系冇嘅，甚至同学仔嗰啲肥妹肥仔咧，都唔系因而嚟嘅。 系，即系唔系咁肥嘅都， 唔系嗰只嚟。 即 系 其实唔系话真系对于减肥有好深刻嘅， 净系个同埋都冇唔冇减，总之肥咗我肥姐咪肥咯。 哦， 即系咁样就系、是、喂谷德超，嗰啲 而家唔肥啦， 而家唔肥啦，系啦，就嗰只嘅肥，冇其他嘢。 即系你对最初你对于减肥呢个印象， 肥 這接触呢样嘢， 减肥咧就是、 听过呢啲嘢咧，因为乜嘢咧？ 应该系我小学嘅时候有个同学嘅。咁啊，佢都几得意嘅， 就系 肥 肥 啊嘛。 咁但系咧，当时小学嘅时候唔会讲肥唔肥嘅， 即系会笑人肥。 系啦，咁到中学嘅时候，佢又真系都系肥，咁佢就会讨论减肥呢样嘢啦。唔系我去讨论佢减肥， 即系睇到佢会好关注呢件事。 系啦，而佢咧就喺大学嘅时候咧就好努力减肥， 哦，即系发奋。 系啦，系啦，所以我先会哦咁深刻哦减肥有人咁努力去减肥嘅，同埋我 咁佢减唔减到啊？嗰、个同学系 曾经好瘦嘅都， 即系成功过嘅，得嘅真系 得嘅得嘅。同埋我妹系不嬲好肥，我想佢减肥嘅。 呢、哦、个就 但呢个就到而家都系咁啦，系咪？ 有啲人你叫佢减肥，佢唔会减嘅。 哦，系 呢、這个再讨论呢个眼镜嘅问题。 我谂我咧即系细或者即系最初接触减肥或听过呢样嘢咧，系咧我屋企有一啲亲戚咧。卖嗰啲减肥嗰啲奶食啊！ 哦， 以前咧细个咧， 传销啊嘛，嗰啲 系啦，即系而家都仲有噶，但系咧，我唔记得佢，我唔知系边个牌子啊。总之佢咧， 嗰款嘢， 嗰阵时咧有一轮咧，我谂喺我小学嘅时候咧，曾经好兴咧话叫人哋食代餐啊。即 系 佢哋用代餐啦，咁佢就嗱，我 都 兴嘅，唔系我食嘅，只不过嗰啲亲戚咧，可能佢有做呢一样嘢，然之后就话向你知啦，佢哋做呢种都系传销，层下色，就系向一啲亲戚 都是大家咁样埋手咗。哎，你当时 除香薰之外咧，就 系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系啦。呢嗰个世界都系一系香薰，一系呢啲保健产品啦。咁嗰时就好兴话咧食代餐嘅。咁咧佢就向我哋呢啲其他嘅亲戚咧就兜售。佢话喂你减唔减肥啊？咁但系其实咧减肥呢一个话题咧系永远都长青嘅，即系咩年代咧都有嘅。咁嗰时都有嘅。咁佢就。我唔系我食咧，我细路嚟啫嘛。咁嗰阵时咧，嗰个亲戚就向我阿妈咧兜售呢啲叫代餐嘅嘢。咁同埋你顶点解咧？因为咧，多数嗰啲咧妇人咧冇做嘢嘅妇人咧，都系略半嘅嘛。其实而家谂翻唔系好肥嘅咋，只系可能你生个 B B， 你又冇 keep fit， 咁系咪走样咯？系即系你会肥过以前咁 肥咗，但唔系黐肥， 系 唔系嗰 种 话需要减肥 嘅有病嗰种。咁佢就话你试下啲代餐啦，可以减肥。 就 是、 奶色嚟。 咁佢系啦，即系而家都仲有嘅 粉嚟噶嘛，其实即系冲 佢就有啲有晒杯啦，有晒啲配套咁系啦。咁咧就话叫佢咧一个星期唔知饮几多几多餐嘅，然之后咧。其余的时间呢就只是吃菜的，我记得。啲菜仲要系烚嘅，即系冇任何汁啊，或者调味嘅。 唔可以 饭 啦， 冇嘅，冇食饭。即系譬如，因为当时我哋印象咧，我阿妈咧，佢有冲过嗰啲奶色啦，然之后咧，我就好香嘅闻到。 因为细女话饮嗰啲朱古力奶色 有味 嘅， 系啦，即系可能有士多啤梨味，我记得有闻啲奶味。你见到佢咧，成日倒啲粉落去，搵啲水冲完咧，佢有个杯就熬，然之后拎出嚟饮啦，我做得好香。然之后佢就话佢饮嗰杯嘢咧，就食加啲菜的噶咯。跟住嗰一轮咧，都系譬如我哋食饭啦，正常啦，佢就咁样就算啦。咁跟住 咁有冇考你当时你几钟？ 即系我眼见就冇特别嘅，咁佢就可能帮衬咗佢买一啲疗程，即系例如嗰个就 一个月 教成一个月嘅系啦。咁佢食完就算咯。 哦，即系 但 系 你 个 脑 里边 佢冇成功啦，系咪？首先 佢冇 keep 住系好长时间咯。我记得咧， 你好难 keep 好长。 系因为咧，佢又嗰阵时我类似听到系话，你唔知食两个礼拜又停一个礼拜，跟住食翻两个咁样样嘅类似，跟住我就。 即系梅花间竹咁嚟啦， 你咁都仲记得，真系好深刻。 因为有一段日子好兴噶，不停佢哋成日讲呢啲嘢噶，即系点啊？你食咗？ 唔系因为可能佢每逢食饭，佢阿妈就咁样啊，即系要净系食菜。 吓， 点 解又饮吓饮呢啲嘢咁得意嘅？即系我认为嗰啲系好似一啲 嗰啲 饮品 嚟嘅，点解吓饮完就唔食噶啦？咁啊嘛， 咪真系饱咁样，同埋闻都好香，其实好香。嗱，你问我，我唔知里边而家即系以前细个唔会考究咩嚟嘅。咁我唔知其实佢里边点解会饮咗，系咪真系咁饱咧？系咪啲蛋白粉啊？ 系咪真系饱咧？当时 啊， 可能佢冇出声，佢真系肚饿嘅。其实 闻落去咧，好甜噶。都喺度谂吓， 因为佢令到佢加啲，令到你容易入口，唔 系 话冇味嘅。 我而家话记忆中咧，嗰啲嘢，譬如有啲似我以前细个饮嗰啲咧，子母奶嗰啲咧，有士多啤梨味，有焦味，有朱古力味嘅，好甜嘅。 我饮奶食，因为我食咗奶色咧，嗰阵味好假。 佢系假味嚟噶，佢嗰种系啊。 以前麦当劳有奶色噶嘛， 而家都有嘅，不过 系嘛， 系咁多味嘅而家。 咁嘅啲人饮奶咧，咁咯我就会觉得。 唔系奶色，我觉得几好味，但我知道奶色原来其实系雪糕同冰结合打佢。 其实咧，我讲话佢好似奶色咧，佢嗰种咧系稀嘅，就冇任何 感觉嘅细拍小朋友嚟讲。 我就觉得吓， 系嗰类嘢咯。 系咯，点解饮啲咁甜嘅嘢？咁而且咧，佢哋当时亲戚群里边咧，可能咧，佢就介绍俾佢，跟住佢又叫。话边个？我饮啊！跟住咧，我记得咧，又延伸开去有几另外几个嗰啲亲戚都一齐饮噶。 即系 陈亚 式嘛， 系。然之后佢哋就喺度互相成日，又话你听啊，点样样啊，熬佢啊。 我每次听到呢啲，我就谂起每当变幻时嗰个杨千嬅，我咧就系指着我卖俾你蓝石，再卖俾你白石。 佢有个咩钻石啊、黄金嗰啲，即系佢哋就有一轮好热切咁样样去沟通话食呢种嘢。 但 系总 之最后都系以减肥计，佢系冇结果噶。你以你所见，你阿妈饮完之后， 同埋其他人都冇结果 噶。唔系我系觉得系佢哋做得唔好啫。嗱，我身边有识人咧，系真系因为咁而瘦 嘅， 真系食代餐， 真系饱嘅咩？其实好少嗰种杯嘢。 你以前嗰个就难啲，因为而家咧好多咧系佢会建议你连埋啲谷物一齐饮啊， 即系有多啲料。 或者佢本来系谷物。 唔系，其实嗱，我老实讲啦，嗰、那个代餐嗰样嘢咧，其实佢系蛋白质嚟噶嘛，营养学嚟讲， 即系 佢 俾啲营养 佢系蛋白质嘅话咧，系帮助有助减肥嘅，的确 系。 但系咧，你要点样使用？咁你食完呢个代餐，但系你饮翻一个食翻个餐打面咁啊，冇用咯， 收个皮 系啦。咁可能你阿妈就唔可以咁咯。 同埋如果減肥嚟講，就係食菜係唔得嘅， 係因為嗰個蛋白質即係起翻齋， 同埋咧 肥嘅肉啊， 減肥係唔可以唔食澱粉嘅，大家都有望遠 唔得嘅其實。 所以好多 我覺得係唔夠力嘅， 澱粉 係 需要 嘅，同埋意志力應該好唔夠嘅，因為 差，因為好容易就會破戒， 因為嗰個感覺係好似兒戲嘅玩下飲兩啖，跟住就。又其实饿嘅应该， 我谂我第一次真系听到有人减肥，哇，可以咁样减， 好成功啊！ 唔系，系哇，真系减肥咁样减真系惨，系瘦身男女嘅 Sammy， 嗰阵时系好兴讲呢啲嘢咯。 哇，佢咁肥，即系假设嗰个气系真，咁 其 实 好肥嘅佢，点 减切肉都唔瘦。 嗰、 那个 有啲似秦王咁大份噶， 劲过秦王啦、 啊，真系 鬼婆嗰啲啊！ 你有冇识一个人嘅身形真系类似咁啊？ 应该话 瘦身男女嘅 Sammy 冇嘅，冇。 你 问 我定系肥姐？ 瘦身男女嘅 Sammy 唔系应该话你哋识过有冇人系好，即系 或者接近咯， 肥到好，即系你觉得哇，有冇好肥嘅朋友或者真系 有？八嗰只唔系瘦身男女嘅 Sammy 咯， 即系未啲肉， 我 称 之 为 肥姐咁咯，可能。 OK， 系啦，亦都未去到强盛时期嘅欣怡添，甚至乎。 我是認識得一个女仔是真的很肥的、啊、就曾经跟她一起去减肥，那人家减到我是零。 啊、她是很厉害，她减到我。 因为这样你越肥的人是 越容易消脂的，因为她是容易在一个越容易燃脂的个状态的。哦、所以如果她是200磅的话，她可能很快没了10磅。 但是她卡住了，是不是 如果你是100磅你可能很难先得2磅。因为那个、 空间没那么。 是啦，所以我跟她 比例上。 是我第一次叫人被人叫、哎、不如一起减肥啦。哦、当时我是、因为由细到大我都是瘦的。但是呢中学之后开始肥啦，咁跟住之后，但系嗰个肥又唔系话好肥，但系有个人话一齐减，哇，好咯，好咯， 系、啊， 即系有人再做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仲去佢屋企住添，去佢屋企住一齐减肥， 好 坚 决咁实行我， 但系冇成功过。 哦、但你用咩方法先嗰阵时？一齐住，咁跟住点咧？一齐食一样嘅嘢， 好似大家都净系食杂菜啊，然后去、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做运动、跑步，但系唔 系 好食嘢嘅，好似 总之食嘢就唔喺运动，唔喺呢个行列里面啦， 系啦， 少啲啊。 我去咗好似三日两夜，但系 啲 cam 嚟嘅， 掌上压一百下嗰啲，识咗一条， 系啦，我瞓先。 系啦，咁嗰个女仔就瘦咗好似五磅咁上下嘅，五六磅，但我就冇嘅。 O K， 佢有冇坚持啊？呢、這个先系最紧要 的。嗱，其实坚 持， 因为我后来同佢可能慢慢就即系大个咗就疏离咗啦，就冇联络的。 但你眼见佢都应该仲系肥啦，系嘛？ 我就知道佢结咗婚，但我谂我、肥唔肥我唔知道，即系我冇睇人哋个样。 O K， 系啦系啦， 我冇。其实我应该我中学嘅时候因为女校咧，好多人都话减肥噶，即系全部女仔都喺度，一系就话减肥暗疮啦。 咁嗰啲系咪肥先？其实咁样讲， 其实你问翻我咧，而家我脑里边嘅佢哋咧都未 嗌减肥嗰啲， 都连我谂连点讲啊，一啲 肥都称唔上。 系啊，其实唔系真系肥咯。 咁佢哋嗌咩咧？点解会话自己肥啊？ 因为有一啲人系咁噶嘛。你谂翻细个咧，可能咧小学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个肥妹仔啦。咁去到中学嘅时候，佢一路肥落去噶嘛， 即 系发 育 啊 嘛。 系啦，咁但系其实喺中学，我当时嘅中学嚟讲咧，唔系咁多呢种肥嘅人嘅、大家都系比较瘦嘅，其实 正常噶啦。 或者最多系咩 咧？ 佢比较横啦，即系大嚿啲，可能高啲嘅，咁啊好似好大嚿咁咯。但系唔系即系话好多肥肉、啊。 其 实 而家回望嗰啲唔系肥啦。 系，其实你一谂，即系咁大个人谂翻，其实佢哋唔系肥，佢哋可能系发紧肉啦。又或者本身开始个骨架开始显现啦，佢系大骨架嘅人，粗嘅比较粗壮， 即系唔系 细 路仔咁咯。 系啦，就唔系细路，个个都系差唔多瘦定系点样，就开始觉得好肥啊，呢度老啊咁样。又或者觉得自己比较高咧，又大嚿咧，就开始寒背啊，即系想缩埋啲咁啊，好似 就发育咧。 系啦，跟住我哋话胸大咧，又话胸大啦，个冇胸又话冇胸啦。即系 嗰阵时应该追求冇胸， 各自喺度 系啊，冇错， 唔系女校啲人唔 系 噶， 有 啲人 唔系 噶，有啲唔系噶，系啊，有啲觉得点解咁耐都冇嘅？ 哦，未 发啫，大家都有咯，我都冇， 我希望冇， 我系咪永远都冇啊？ 我希望冇， 嗰 阵时觉 得唔想咯，唔想大咯， 同 学 惊啊，死啦，系咪以后都冇啊？ 因为觉得上体育堂好唔方便嗰日， 但系佢冇 咁 谂，佢惊恐 有冇 发 咧？ 有嘅， 但系 但唔系大嘅，系、 okay. 但系嗰下啲惊恐咯，点解 你唔出嘅？ 大家都有啲啦， 要饮啲木瓜奶， 我都冇嘅，系咁咯，有啲惊嘅，系啊，咁但系减肥咯，好多同学即系千奇百趣啊！你嗱，可能当时成年人仲话有钱买代餐或者咩，中学生系冇钱噶嘛， 唔 食嘢咯， 啫， 系啦，首先好简单系咩？唔食嘢 就系减肥， 唔食。完全唔食咧，见到我食就黐我嗰啲嚟食。 屌，咁唔系，咁唔系减肥。 即系佢只系想 悭钱， 攞啲嚟食下。哎呀，唔得啦，我今日都系饮水啦。 食一啖得啦，咁嗰啲 系。系啦，我买个鸡尾包，你要唔要一半啊？嗰啲咧，乜都话一半嗰啲咧。但系其实佢，你知佢哋唔系冇钱噶。有啲人系悭钱，但有啲人唔系冇钱噶。佢只系想食少啲，想食下，然后你嗰啲帮我食埋佢啦，你咁咯。 OK， 但我唔觉得佢哋有瘦到噶。冇效的， 同埋其实都唔使 乜效 啦，根本都唔系肥嗰种。 唔系啊，你当时会觉得自己肥噶、 啊，当时佢哋觉得自己唔得噶。 我想问你，你如果揾翻一张自己嘅相，就佢哋嗱，当年今日嘅相，佢弹出嚟嘅时候，你就会谂翻起当日会话自己，哇，当时好肥，自己觉得。 嗱，你问我， 尤其是 YY 嘅时候，其实嗰时候真 系 好瘦。 系啊，因为咧， 一对比而家嘅自己，哇，而家好肥。 咁呢个我都试过，以前刚开始，即系我唔系讲学校嗰阵时候，因为中应该话喺学校做紧学生嘅时代咧，冇谂过呢啲嘢嘅，即系我意思系 身边都有同学已经会有减肥呢个字出现啦，系咪？ 以前会罩忌人哋话自己肥咯，即系会有啲同学会话即系觉得自己肥，但系冇系进行减肥嘅动作，即系冇话真系要好似你头先嗰啲咧，即系食一啖饭啊，或者唔食饭啊嗰种嘅。 最兴就系唔食， 即系同埋冇乜关注。我嗰阵时就觉得可冇，但系嗰个世界啊，即系嗰个时代咧，系好多人讲减肥。 系啊，开始啊嘛。 只不过喺我嘅翻学群组里边冇人做呢样嘢啫，因为我哋细个就冇啊，因为嗰阵时好兴瘦身，有好多 就系婴儿， 冇错， 瘦身糖啊。 当时我嘅学生时代咧，出边就系嗰啲成日话要 纤体啊， 系咩咧？ 系咪啊？ 纤体公司好多啦，广告啦， 比基尼 成日讲呢样嘢啦，有成日咧将一啲艺人，例如佢已经系中年肥嗰啲，例如咧双天鹅啊， 哦。 嗰啲咧赞助佢去减肥啊，李丽珍突然间变咗师奶咁噶嘛？ 邵美琪都着咗三点式啊！ 系咯，突然间嗰啲咧系 好奇怪，心吓 系啊！ 就算我邵美琪三点式， 即系嗰啲好正经、好老正嘅艺人，突然间走去着三点式， 就系为咗 show 自己。 程可怀都试过啦， 系啊！ 有冇人唔知道边个程可怀？ 你自己 search 即系我意思系当时我嘅学生时代，电视啊、媒体咧，好多都系讲呢样嘢噶。 震惊嘅真系欣怡，其实。 都 真系欣怡， 同埋佢瘦得好紧要噶。当时即系当时嗰个喺铺天盖地咧，系提即系佢针对呢样嘢咧，就大家讨论。我最记得咧，我系睇电视嘅时候咧，成日讲咧 Sammy 减肥嘅， 哦， 好多人讲嘅，同埋咧佢会成日讲话自己点减肥，减肥餐单系咩 啊嘛， 系啊，同埋我听过有 菜 汤、菜 汤、蔬菜汤， 同埋咧。直情係有個節目講話啊！呢、這個唔係佢本人講嘅，即係 引述 Sammy 係用呢個方法嚟減嘅。 天后鄭秀文咧有個餐單喎，咁嗰啲咧， 佢仲傳授咗俾幾個人嘅。 因為其實 Sammy 咧都可以話係一個我哋好 概念上 係概念上一個減肥嘅人士， 不停成日講呢樣嘢， 係啊，好瘦好瘦好瘦， 其實細個嘅肥底肥底嘅， 即係以前佢出道嗰時都係肥 肥 底 嘅女仔咯。 但係震驚13亿定20亿人民嘅，真係欣兒咯，我想講 都係嘅。 當時打個突啊！ 当时好出名的张玉山帮佢减肥， 系啊， 跟住佢真系减咗好多嘅，因为佢咧，我记得咧，佢话佢喺飞机度食嗰啲小食系鲍鱼咁样，记得佢阿妈会切啲鲍鱼俾佢，然之后佢上飞机咧，搭飞机翻香港咧，就攞个食物盒出嚟咧，食小食系鲍鱼。 因为佢肥，即系觉得佢中意食就有 佢 啦。 佢系嗰种觉得应该细路仔就 要 食多啲健康啲嗰啲，但系就久而久之变成 肥姐。好似我话过佢生嘅时候，欣儿都唔系一个大重，唔系一个重磅嘅 B B， 即系普通嘅啫。 唔系噶，细个啲。 佢话慢慢慢慢就哎呀， 同埋你你十岁啊，即系开始发育嗰阵时写好多，好圆嘅。 你有见过张相都系佢揸住个鸡髀，唔知咬，但系佢好 圆嘅。 因为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就算欣儿大过我啦，咁但我细个嘅时候睇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嘅欣儿就哇，這个人真系好肥。 系啊，细路嚟 嘅 啫。 咁然后突然之间我有一日话听，哇，佢瘦到咁，哇，佢真系减肥真系得噶。 因为嗰时咧，我怀疑都有少少噱头嘅，咁就系嗰间即系纤体公司揾咗呢个 我就要将佢 系啊，然后佢又想减啊嘛， 人人都 觉 得佢系肥， 因 为 我记得肥姐有问佢嘅，你减唔减？佢唔减，我直至有一日欣然同佢讲啊，妈妈我都系想减肥啦，点解啊？咁 青春期 啦，因为佢话咧佢同啲同学去睇衫啊，即系喺加拿大啊嘛，跟住见到嗰件衫咧，好想着啦，但系着唔到，跟住佢叫个同学，你可唔可以着呢件衫试俾我睇啊？我着唔到啊，因为。跟住就唔得啦，我真系我一定要减啦咁样。跟住 同埋佢好似佢肥姐有少少伤心，或者睇到佢咁样嘅。 即系啦，佢女仔即系 张玉山帮佢。 跟住就话好啊，你我要减啊，妈妈就帮你去搵清楚、试清楚系咪即系呢个 OK， 我先俾你去。 因 为 佢做机又话睇下啲 好 机器点样，系啦。咁佢后屘系好成功减到，但系亦都俾人受尽抨击嘅，因为佢 即 系 佢食咗唔长期。 系就系嗰个佢啱啱瘦身成功拍咗嗰啲嘢，跟住就系啊。 好闲啫， 一连串 你而家睇翻佢都冇嘢啦。 但系佢嘅一个经历咯， 系啊，以前就会觉得好。 收 尾 佢后屘都觉得唔需要咁样啦， 系唔需要刻意去， 就做翻自己啦。即系佢觉得正常咁咪咁咯， 都 OK 嘅， 唔会刻意减到好似以前咁咯。 都希望欣儿出翻嚟嘅，佢依排又即系系啊，比较冇活跃啦。好，去翻减肥先。中学减肥嗰啲人咧，其实都只系唔食嘢，冇任何方法噶。我发现佢哋。 我觉得最多偏方咧，其实就系咧，当你身边有啲人话，哎，我要影结婚相啊， 即系再大啲啦， 呢、這个个都有讲噶，好多人都话要影结婚相就要减肥嘅， 有啲系想沟仔而减肥咯。 哦、 有啲系条仔话佢肥，所以佢要减肥咯， 或者老公嫌佢肥要减肥， 但老公嫌佢肥嗰啲，我觉得好差劲嘅，其实， 因为通常可能系生咗小朋友。就嫌佢、 okay ，即系啊，同埋我有阵时成日觉得咧，男人嫌弃女人肥嘅比例咧，即系我系女人啦，可能听到佢咧，好似比起女人嫌男人肥咧，系高好多。 系系系， 佢有个肚腩，但系叫你减肥啊嘛，系咪？ 佢自己咁卵大个肚腩，又唔卵活动，佢甩甩甩甩头发啦，又剩，然之后就啊，你肥咗好多，咁你死啦！我成日话 ，OK， 系啊，你如果 OK， 你粗到张介聪咁，然之后话够肥得。我冇嘢讲，我收声。 佢点解用张介聪？虽然张介聪嘅身形 OK， 但 系 样唔 OK， 唔想用。 唔系，即 系先 佢个佢系咁样 keep 住粗嘅，系啦咁样嘅人。然后你话我另一半好肥 ，OK， 我收声。但系香港市面上好多嘅男士，你自己低头望下你嘅肚腩。 但有阵时咧，我发现嗰啲男人成日话即系。但嗱咁讲啦，我觉得大部分嘅男人咧都系会唔会睇肥人先啦，系咪先？ 系， 即系会拣你啲女都系喂有身材啊 ，keep fit 都好靓啊嗰啲啦。但系其实咧，真正上或者好瘦啊嗰啲啦，其实真正有啲好有啲男人真正想要嗰啲，其实都话最好有啲肉噶。 但系佢哋嘅有啲肉咧，同女人嘅有啲肉咧系两样嘢嚟嘅。 即系其实又唔系真系追求嗰种喂瘦到好似骨咁。 最好佢就好似阿林明晶咁又有肉又瘦啦。 嗰啲佢哋觉得诶、哎、OK 啊， 就系呢只啦， 系啦， 系咪？ 但小巧都有啲肉噶， 但系佢会肥噶， 系啦，佢就 觉得佢哋会觉得嗰种系肥， 系女人咪我冇嘢，有啲肉咪呢啲咯。 我觉得佢好有自信，唱歌又好听。 你错，佢有啲肉系林明晶。 OK， 嗰啲肉喺边度先？ 系啦，嗰啲 或者要熄灯 度，或者 冇事 系啦，或 者佢哋嗰个，哎呀，唔系嘅，我都唔系中意瘦噶，成日都我都系中意啲有啲肉嘅。 有啲人都系话，我唔系中意，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有啲肉好啲， 太瘦唔好噶。 不过佢嗰啲肉就系某一个地方有肉就得噶啦。我觉得嗰啲肉嗰啲分布咧，即系好似嗰啲牛咧，你食牛扒咧，呢个咩 好 啊？呢个咩肌腱啊？咁咧，嗰啲男人嗰啲肉咧就 系 嗰某个位， 系咪？ 屌， 即系嗰啲肉 咧就唔好 咩部位嚟嘅， 肥得滞啦，可能 A 四就最理想啦，系咪 ？A 五太多油啦，会屙噶。 好啦，咁跟住我就迈向呢、這、一个。五花八门嘅减肥嘅方法啦，可唔可以咁讲？ 嗯， 咁佢以前咧，即系可能文字未开嘅时候咧，都系偏向节食嘅， 即系唔食就得噶 啦。 你唔进， 即系你唔进咪冇嘢，就唔会飙出嚟啦，唔会积聚啊，系咪先？ 呢个系咁样思考， 呢个系好基本嘅逻辑，又唔可以话错嘅。 因为觉得你食嘢就会增大，即系会增加嘛， 系好似波波噶系嘛， 即 系 好似 钱啊 咁入钱，你觉得喂，你要入咁多钱系咪越嚟越重？ 其 实 系需要节食，但系唔可以唔食嘅。 但系以前啲人普遍觉得唔好食，例如头先系话 Sammy 嘅蔬菜汤， 系啦，饮一食一个苹果饮汤就算。 佢好似话咩一箱苹果一日食一个苹果啊嘛，佢之后 同埋我 听 过佢嗰个蔬菜汤咧， 佢 觉 得自己减肥方法唔啱嘅，以前 系啊，即系 系啦， 成煲汤我记得咧，其实我有想试过做。嗰样嘢嘅，就 系 话咩教完你煲个煲汤咧。 但 系 我又成日觉得，我见到嗰啲蔬菜汤咧，因为小 S 即系嗰啲康熙来都有讲，即系蔬菜汤是马 Q 很推崇的 嗰啲 咧，全部都罗宋汤咁样样嘅，点解？ 系啊，佢系番茄啊，嗰啲咩杂 菜 咯，冇肉嘅罗宋汤。跟住佢哋话 系 饮嗰啲汤同食嗰啲菜咯。因为佢系好方便嘅，你煲咗成大煲， 然之后写碗 咁 啊嘛， 咁啊滗一碗就饮咗啲水，同埋食嗰啲菜就搞掂。 同埋我有听过一个系嗰个你哋最近俾人讨论到好高嘅郭晋安嗰个西柚减肥法。 吓系点啊？ 每日食一个西柚。郭晋 安自己 系啊，郭晋安自己。 我听过以前已经有讲过，系点？跟住讲啊，系点？ 每日都 因为西柚有营养， 有维他命 C 啦，跟住又 酸啊嘛， 系啊，可以帮助减肥咯。我净系听佢讲，佢系食呢个西柚减肥。 哦 okay、 你哋有冇听过？ 冇、啊， 我隐约听过西柚 呢、 這个，因为通常都系呢啲嘢噶啦，食啲生果啊，或者类似呢啲咁。 水果系好高糖分，系唔适合减肥。 同埋咧，我以前听诶咧，误会即系觉得咧唔食啊，即系觉得咁你话食即系食蔬菜、生果呢啲啦，就觉得饮果汁咪得咯，即系 我嘅果汁好甜噶嘛。 但 其 实你谂下。 而家先多个资讯，其实唔卵系嘅。 譬如你食一个苹果系一个苹果，但系你其实榨一杯苹果汁咧系唔止一个苹果， 糖分 先榨到咁大杯。咁你谂下你饮咗几多甜？ 同埋你食苹果系佢有埋嗰啲叫维生素、 纤维 啦， 系 啊， 所以你就唔系净系咁样样系一个苹果。 同埋成日都话你可以食其他嘢，但系唔好食饭啊嘛。 有啲人 系 咁讲， 即 系 唔系 净 食菜。总之你可以，总之唔好食淀粉，戒淀粉。 嗰啲系咩？ 嗰、那 个 系叫生酮饮食法， 但系以前冇生酮啊嘛，即系净系话唔好食咁多饭啊。 其实都啱嘅，唔好食咁多饭，但系就唔可以唔食饭嘅， 即系唔可以冇淀粉。 其 实难 啲嘅 系啦， 即系同埋我听过有啲例如，即系嗰啲食咩食。一塊吐司朝早，即係好似咧寫曬出嚟， 寫曬噶嘛。 又可以食飯，飯咧係唔知三碗仔 咩嗰啲， 同埋以前就平即係平凡啲，冇咁 detail 嘅，就話一係咧就唔好食有汁嘅嘢。 哦，系，因为豆汁就好咸咩？ 你去食饭系啦， 我听过 就唔好食嗰啲，即系譬如嗰啲咩有好多汁，你咖喱汁啊、白汁啊嗰啲咧，就绝对唔好食啦。 我仲见过有人系食嗰啲能量吧， 我都听过，但系嗰啲其实好甜，我觉得系咪？ 因为佢嗰个人嘅 太空人 咁，即 系 佢个 theory 系我食啲能量吧，又好似食咗个零食咁，即系解咗你好想食零食嗰个 feel。 系， 同时佢系唔肥嘅， 系， 所以可以食呢个当一餐。 但我试过食。 我冇试，因为嗰啲能量包全部都跟 nuts 你唔食嘅， 因为 啲嘢 系， 因 为 好 食 啊！我个金字塔你就知嘅，嗰个能量包咧，我曾经有食过，因为咧，我譬如我试过，譬如晏昼就咁食能量包就算 啊，系 咁咧，我就买过嚟，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嗰只咧，即系有一轮好兴有某个牌子嘅能量包咧，佢系 Circle K 有得卖嘅， 哦， 即系真系健康嗰只啊，唔记得啦。系嗰、那个包装咧， 嘅咯有嗰 一条， 咁 其实 一条缤纷乐咁啦，好似 类似 嗰 个 咁 样， 因 为 佢入边会有一啲即系嗰啲。 你唔好买有朱古力嗰啲，因为有啲咧就系其实咧佢唔系健康，系少食甜食嚟嘅。 即系所以短时间补充一个能量，所以佢系有朱古力嘅有啲。 嗰啲就唔啱食， 嗰 啲零食嚟 嘅。camp 嘅时候食， 或者细路食嘅。我买过一种系真系标榜系健康嘅咧，哇就好难食噶。 啊！我仲试过见人食 in jelly 啊！ 我都以前 能量 jelly 嘛， 系啊系啊，而家仲有冇 in jelly？ 好似有啊有啊 有 啊，有 噶 有噶，仲有嘅。 即系佢有少少又系令到你会觉得佢好食咗佢就系啦，唔使食药 嚟噶嘛，都系。 但 系 应该都唔得嘅，好少噶咋 in jelly 一包。 即系除咗唔食嘢同食少啲嘢之外，就系食代餐啦。头先我哋讲呢一堆，而家都仲有噶。嗰日先至。 而家仲多咗好多千奇百趣，例如会食酵素啦， 哦系， 即系另一个方法啦。你咧唔使节食嘅 ，OK， 但系你咧可以令到你身体快啲排走一啲嘢， 油份咧或吸咗啲油啊， 或者帮你隔住唔好吸到啲油，你可以食普食正常嘢。 最兴咪成日啲人推介食嗰咩贤者食灼啊， 贤者之食灼， 掉落啲嘢饮度， 系饮咗杯先。 食嘢之前饮嘅， 系啊，我 friend 都有食嘅。 咁其实 O 唔 OK 咧？ 佢自己都觉得唔 OK。系啦，佢都觉得 冇乜特 别，系啊，佢觉得冇用。 但有啲人话 O K 就系有啲觉得唔同嘅方法。我谂系视乎你本身究竟你自己本来个饮食习惯同埋你嘅自肥原因系咩？ 嗯， 嚟去衡量嗰啲嘢得唔得？ 好多人中意食零食嘅， 系啦， 咁佢可能食少少零食，佢就可能会瘦咗 啦，冇错啦。 有啲人就系正餐食好多嘅，咁佢正餐 食太多饭啊，或者 咁可能就好啲啦。 有啲人就系食太多之余都冇运动啊。嗰样嘢所以就肥咗啦。 讲咗咁耐，到底我哋三个有冇试过减肥？ 有。 咁会唔会讲下我哋减肥？ 我试过，我试过，真系有同个 friend 去做 gym 啦， 系， 即系有一个教练教我哋两个啦，即系做喐下，系啦。但系都你问我，哎呀，都去啊。其实唔系一个礼拜去一次， 咁就唔得啦。 咁即系喐下啦，因为到嚟嗰我系唔喐噶嘛，吸血鬼嚟噶嘛，梗系唔会喐。你落流汗又热，我系唔喐嘅。咁但系我都去，我去下喐下，但系冇乜 feel 嘅。我主要可能我每次可能想减肥嚟嘛，我都系食少啲嘢。首先， 即系头先第一下话最古时就 系 咩？食少啲嘢，你就 系 最 因为我食好多零食啊。 最古时，即系你觉得你 致命伤 系食零食， 系啦， 系啊，同埋正餐。正餐你都知道冇乜饭瘾嘅，有阵时好想食炒饭定系咩？咁 佢唔系餐餐食， 系 都 唔会餐餐 嘅。同埋我觉得你最致命系咩？你都中意食甜嘢嘅。 系啊，即系甜嘢啊，炸嘢啊， 炸嘢啊， 零食啊，薯片啊， 三唔四嘢咯，我简称，即系唔系正餐嗰啲。 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唔食嗰啲嘢咧，都已经觉得 OK 嘅，我 系即系可以嘅话， 我觉得系我啲减少咗咯，尽量减少，太即系冇食咁多。琴日食 M 记，今日冇食呢个啦，咁。 OK， 同埋依家咧，近年咧，我会提自己唔好饮咁多甜嘅嘢， 即系有糖嘅嘢。 即系以前咧，可能讲以前，可能系廿岁头嘅时候嗰啲咧，即系可能咧嗰个全日出街啦，可能一日都饮咗几样唔同嘅甜嘢啊， 又柠檬茶， 晏昼出去食啦，已经冻朱古力啦，跟住你突然之间行过嗰边食个 tea 啊，唔知饮咗杯乜咁样， 再食埋个雪糕， 系啊，跟住夜晚食饭又话嗌个可乐咁咧 ，OK， 即系三餐都三杯嘢饮，好甜 唔同 嘅 糖分嘅嘢，系啦，咁、我而家。饮好多水咯，系啊，然后可能提自己每日只饮一次 甜嘢， 甜嘅嘢，可能我今日晏昼饮咗盒柠檬茶，咁唔好饮 ，OK， 所以停止啊。好在嘅咩咧，我就唔饮奶茶嘅，咁所以嗰一堆珍珠奶茶嗰啲咧就供我唔到嘅，即系我冇 系佢唔中意饮嗰啲， 系一杯珍珠奶茶都要两碗饭啊， 好劲 嗰啲 珍珠奶茶， 其实珍珠奶茶都麻麻地， 黑糖添啊，有啲仲 系因为佢奶嚟嘅， 有奶过啊，即系五花八门， 或者直情系用奶冲嗰只。 你问我，我都会，我通常去亲都企喺度，哇，冇一样嘢想饮，跟住我饮嚟饮去，可能系嗰啲咩蜜桃红茶啊，嗰啲都甜嘅。咁但我唔会好似有啲人好想饮珍珠奶茶就哇每一杯珍珠奶茶啦， 珍珠又是咧， 系啊，佢哋又加好多 入 其他 饮料又有嗰糖咧，咁加埋就更加甜。 咁、我提自己啊，唔好饮嗰啲。 我大部分好多女仔都好中意饮呢类茶嘅，所以都 系 好难戒嘅。就算佢成日有啲都而家佢有无糖嘅或者甜， 但系都 系 好强。 但我觉得好多冰啫，我只系觉得有阵时成日觉得。就算佢小冰都系冻噶嘛， 同埋我成日都会而家咧，好似有少少系咪强迫症咧？即系譬如话晏昼饮完一盒柠檬茶， 你 系 有强迫症得唔使讲。 之后咧，我就提自己，哇，饮翻多啲水先，于是我饮更多嘅水， 系， 佢好似冲，觉得自己好似啊，好耐冲淡翻个糖，然后就成日都去厕所， 因为你已经饮咗， 然后再饮更多嘅水，而家每日都饮两 l 啦，一日饮两 l 水啦，已经。 我谂我有试过。嗯，我都冇维持得好久，即系有试过真系想减肥咧。 用咩方法咧？你系 踩踏步机咯，试过。因为有一轮咧、有人介绍斋踩踏步机，你知咧坊间好多方法咧系想令人用。 有一轮系用保鲜纸， 系有第二啲白痴。 唔系踏步机嗰轮系有埋嗰个韩国嗰个人做嗰啲。 系因为咧，你唔觉得坊间搞唔事咧，就有啲方法咧系用。 令人，因为佢想令人哋容易减肥或者跟到咧，佢就用啲单一少少，例如佢话净系跑搭步机就可以燃烧嘅，就可以减肥啦。 有啲人跳郑多燕，而家又忙跳郑多燕， 就系郑多燕嗰一排咯， 系 忙跳嗰种， 好兴。 而家兴睇 coffee 啊，同埋做 瑜伽。但系郑多燕赚咗好多钱噶， 郑多燕好犀利。 佢话咧，其实好伤， 好 伤噶 关节啊， 系啊， 好老劲 嘅，好老劲嘅喐得系啊。 佢拍 Roddy 咁跳 啊 嘛， 好劲噶。即系我意思系有好多人用一啲例如做一样。嘢就可以减肥，即系譬如头先话咩饮蔬菜汤就减肥，即 系 好单一嘅，令到你好容易。 即系做平板就可以减晒成个人嘅脂肪， 即系用一种好简单嘅方法，讲到好乸易咁啊！咁嗰阵时就唔知点解喺边度睇咗一啲片咧，就话咧用踏步机。 哦， 咁我就真系走去买咗个踏步机，因为踏步机嗱，仲有一样嘢，因为嗱，我长情你可以听翻我哋做运动啦，我试过做运动咧好多次都病嘅。后屘咧，我又总结咗一样嘢嘅，即系每次我得起心肝做运动， 总结就一条命系唔啱做运动。讲完啦， 唔系有一个好似有个中医系咪上次有讲过话咧？因为有个身体其实唔好啊，所以一做一啲 抵抗力好差。 然即系你好多力啊或者点样咧，我咧其实虚啊，所以顶唔顺啊。就会斜风入体啦， 都系瞓翻低啊， 系啊，即系有斜风入体啦，咁咩就病啦。 斜风入体， 因为我话我其实试过好多次咧，做唔同嘅嘢咧，都试过做咗冇几耐，可能你唔够一个月内咧，跟住我就有第二啲，例如生蛇 啊， 系啊，整亲啊， 猪流感啊， 系啊，即系有病唔舒服。 跳绳冇几耐就扑亲啊， 系啦， 扭拗只脚， 即系我唔知点解硬系咁，佢就话诶，你可能其实 你命犯天煞孤星，你都系唔好谂做运动， 我都系翻入房 先 系啦。咁跟住嗰時就有試過，因為佢話你又唔使出街嘅，因為我試過跑步，試過唔舒服，咪、跑咗唔知兩三個禮拜就即刻豬流感啦。 講起呢個 Y Y 嘅呢啲，如果一喐就呢度唔得啦， 係咁跟住 一游水咧就生蛇啦。係 啦，咁咧跟住我就見到佢，佢唔使出街又做到喎，即係屋企就得噶啦。你自己咁我就。唔系试下买翻嚟咯，咁嗰嚿嘢踏步机大家都知系点样噶啦。咁咧同埋咧嗰时就 即系一个踏步机。 而家啲人好叻嘅，买晒嗰啲单车机、跑步机嘅。以前踏步机系嗰个年代嘅， 系而家好多唔同嘅嘢啦， 好轻 同埋好轻，嗰个嘢好乸重 埋啊嗰啲咧。 而家嗰啲以前嗰啲咧系好重好重啦。跟住咧我咧就要揾个位就踏步。咁咧佢有个步好简单个机器上面有个计步嘅，即系计咗你搭咗几多步。 好似来回一下系咁 系 一啊嘛，左右脚喐。 咁嗰 时 咧其实就话每次起码搭500嘅， 系 最少啊。咁咧佢就大概有冇哇500都好耐噶，我记得我第一次搭咧，因为咧你斋搭啦，你唔做任何嘢就系企上去搭咧，好闷嘅，你好想放弃嘅。听歌都唔得，我试过听歌，因为咧你觉得我唔想啊，好攰啊， 系啊， 同埋学你话斋，其实佢系两下先一步嘛， 一二即系一边睇片一边搭。 咁后屘我试过睇片啦，即系譬如开个片喺前面，跟住就望住啦，但系咧。我觉得咧都好难 focus， 因为你觉得真快啲，快啲。 我记得咧 ，Y Y 好似有同我分享咧，话咧佢搭咗半个钟咧都冇流汗。 系嗱，有一个问题仲系好搞笑喎。 咩人嚟？ 嗰时咧就 咩天气啊？ 夏天 冇开冷气嘅天气就夏天嚟噶， 坐到热啦， 唔系冬天嚟嘅， 冇流汗。 跟住咧我就记得咧，我搭咗成大半个钟咧，我个背脊都唔湿噶。 我记得当时咧，我就同 Y Y 喺各自嘅屋企，大家都攞个踏步机出嚟， 佢都有噶，佢都有， 就一齐做呢样嘢。 系啊，即系大家你知有人一齐做，你可能动力会大一 点。然后咧，我搭完之后咧，就全身都系汗啦。 系。 佢话我冇流 汗，冇嘢喎。 喂，你最多咪心口有啲汗，但系咧我背脊系冇咁嘅汗，即系唔即系人哋咪后边湿晒嘅。 我做 gym 后边都会湿晒， 我要好耐先得噶。 我 feel 自己臭，直头成个人都系汗。 我咁讲啦，我后屘我都有去过 gym 啦，我就觉得咧，我喺室内做运动嗰啲运动咧，我觉得我唔系好 work 噶， 因为会斜风入体，冷气好冻， 唔系啊，系冇乜功效啊，好出唔到汗啊。或者可能我的体质呢，其实如果在冷气地方呢消耗不到什么 了。 好难出汗咯。 咁你 一 出返去譬如。 所以就要在户外做的运动呢我就会有。 结实实的 晒 住你。 咁你有冇试过在户外就做啊最近。 最近咪整返只脚咪跑个步咯。是好快就有汗㗎啦嗰啲。真係嗰啲就冇咁冇以前咁真係话冇。 即 係个 中医角度呢歪歪排湿。 可能啩， 太多湿气，即 系 好太虚啦，脾虚啊， 系啊， 睇睇系咪 皮虚要睇睇啊？ 咁跟住有试过，其实咧我整亲脚之前咧系有跳绳嘅，但系咧就系学人而话，之后就跳咗有每一个月定乜，即系有试过开始持续嘅时候，我整亲只脚。 原来咁嘅。 佢咧由咧跳绳我讲下啦，佢本身系一下一下都跳唔到嘅，本身。 点样为之一下 咧？你唔好以为跳绳，我谂大家咧以为跳绳，屌你小学都跳噶啦， 唔系嗰只系嘛？ 唔系跳绳，普通跳绳你唔会要学噶嘛？ 即系未到花式嘅。 而家我俾条绳你，你就咁跳，就咁普通跳一下一下。你 单脚咁， 你咪谂到有乜嘢难啊？系咪？哦，好耐嗱，我攞翻条绳出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吓、啊、跳绳人都识噶啦，使乜学？ 好啦，跟住佢就跳啦， 佢乒乓哇！ 你唔好以为连续跳到十下系好难嘅。keep 住唔好停，唔系一下，哦、即系我意思系唔好窒。原来好容易，系啊，原来咧，要个 beat 咧，系啊，你要试下 咧，都可能我扑街。 因为你系 keep 唔到十下嘅开头，你十下好简单跳，唔使点样。 差唔多个零月啦，佢就可以连续跳到一百 个零月，系每日都跳一次，每日都系跳嘅。 一个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咯， 即系总共跳咗四次咁 啦，次咯或者系啊， 连续你 跟住就拗柴啦，系嘛？ 唔系拗柴就唔系因为跳绳， 我先跟住就经历拗柴之后收个皮鞋。 而家我就唔系好敢跳住， 可以唔使理佢。 但系跳绳咧都系我觉得唔使话即系花好多时间，同埋好容易你就。 你跳十五分钟啫嘛， 即系如果屋企大啲，你喺屋企做得，又或者你落楼下。 而家啲无绳跳绳啊嘛， 我即系喐啊嘛，只系叫你 嗰 下 嘢 会帮 你 计， 但系我觉得嗰个就麻麻地其实。 绳啊，真系俾条绳嚟啦，系咪？你都系 嗰个就咁喐手咁样，好似真系好似好怪。我觉得嗰个有少少有少少出猫啊 feel 个 feel。咁如果你户外跳咧，其实你跳十分钟已经好热。 即系本来都天气都热啦，首先。 咁但系原来嗰个跳绳咧要捉翻嗰个即系个感觉咧，你嗰个 beat 咧唔好停，即系你唔会跳两三下 kick 又再起翻。嗰、那个我意思系咁样。 佢 经历 咗跳即系 kick 一 kick， 但系佢之后可以连续跳到一百下噶啦，好叻。 你要 feel 翻个感觉先跳到啦，开头就似跳绳， 跟住冇 嘅 啦就系啦。 唔知迟啲再 跳 翻啦， 冇住唔该，下年先我谂，下年先我谂，再耐少少先啦。 跑步都系我谂过，以为自己可以做下运动。 跑步咧，我又曾经想试下，因为我觉得佢一个最低成本嘅事情， 啊、 你只要肯落街跑。就得噶啦， 系啊， 你可能只都买对好啲嘅鞋嘅啫， 系啦， 一定要一对好啲嘅鞋， 系啦，因为会跑伤脚嘅， 系啊，因 为觉 得头哥好犀利， 但系后来 冇人同你一齐跑， 唔系啊，系我唔想跑，系个胸嘅问题。 系，我哋嗰时候讨论过呢个问题。 哦， 唔系，但我觉得而家你可以着一啲运动内衣，冇咁觉得嘅。 得唔得啊？呢、這个可唔可以同可唔可以系一个成长嘅阴影？即系咧，我成长嘅时候咧，因为咁啱发嘅时候咧，就系仲系小学系男女校，你一跑步啊嗰啲嘢咧，啲男同学就好卵扑街啦， 即系笑人啊， 都讲过啦， 系 啊，咁我身形又。 系 比较丰满啦，可唔可以咁讲？所以跑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唔舒服啊，即系好唔想，就好似睇住细好 bright 嘅时候，你哋都唔明女人胸前两嚿肉系几咁辛苦，仲要做运动，即系太。 不过我都觉得，其实 我就 唔 想跑步， 即系嗰个女士啦，即系做运动而嗰度 系啊， 系如果比较多肉咧，系 咁要 访问 林明晶可能。 咦，林明晶 佢应该主打佢可能都唔系跑步， 系啊， 佢应该系嗰啲 好劲个腹肌。 对啊， 但是你练 core 是不用跑步的嘛，是不是 可能做 gym 那些， 跳绳可以练 core 的， 各 样东 西很多去辅助咯。 跳绳我都觉得有些是有些尴尬的，但是我意思可能我不是 对着蹦墙， 所以我找一些位置是不是向着 跳绳的时候，我小学已经向墙跳了， 是啊，即是我意思 是 我都不是很 想 对着人家跳， 但你叫打羽毛球又没事，我好，我又不会觉得个胸有些什么，是啊， 不是有些人呢， 我 觉 得 是 心理障碍来的， 不是有很多人呢不喜欢做这种这么自己做的运动，即系例如跑步啊呢啲咧， 其 实 我好 憎 跑步嘅都 系啊，因为会中意你头先讲打波嗰啲咯，会中意，即 系可能有人啊嘛，互动嘅，但有啲人就唔中意同人夹做运动噶嘛，我自己系咪得咯？ 因 为 佢自己 约你打系咪 book 个场点样？ 都唔系嘅，跑步我都中意约人一齐去。 我觉得其实打波嗰啲咧，只系联谊啊玩，即系我联谊 嘅一部分。 我唔会 话 我会用羽毛球嚟减肥，我会 好难 嘅，好难啊咁又。 即系我意思，我会用。 用只是用来做少少运动，会同人哋玩嗰啲，譬如网球啊、乒乓球，即系嗰啲球类嘅活动咯。 同埋我相信咧，香港大部分嘅女士一个心里边咧，都系唔想做运动。 其实我知道 比较上系啦， 人都 即 系 普通人，你唔好讲明星要 keep 啦。 做运动都是 gym 嗰啲运动， 即系嗰啲咯，或者瑜伽嘅啫，只系。但其实瑜伽系减唔到肥嘅 ，OK。 瘦身 咁讲， 唔系我都识好多人中意做运动。 系啊，但系我意思系，如果你真系成日口讲话要减肥嘅人， 哦系， 就 系 话啊唔得，好肥啊。 唔系口 讲 嗰啲通常唔做噶， 我要减啦，唔得，我真系好肥啊。 嗰啲咧系唔会成日讲减肥 的，系slogan 嚟噶， 即系嗰啲唔系会咁样嘅。 即系 我 去睇营养师啊， 有啲人系食。嘢睇營養師嗰啲係 全部都要做嘅， 係咪有用嘅？但係你要 keep 到，同埋即係聽佢講咯。 你真係要跟足佢嘅食譜咯。 我覺得維持係最難嘅，的確堅持啊！我哋有個朋友咧，好笑，我聽佢話頭先你講營養師咧，記得佢話佢咧嗰個同事定係朋友，我哋嘅朋友嘅同事係咪啊？ 係 去睇營養師，然之後佢咧就話佢哋嘅身形好似，咁咧佢淨係佢 跟嗰個 plan 嚟食啊，都 冇錯， 唔啱噶係嘛咁樣， 都唔一定嘅，但係都佢試咯， 參考咯， 參考咯， 因為睇營養師都好似係怪怪地， 都貴㗎，我 friend 都有睇過啊。 其實咁嘅，我想講翻呢個朋友咧，佢最近就有減肥嘅。而佢减肥的原因是很搞笑的。 咩？影婚纱相？ 唔系，结咗婚嘅 沟仔。 唔系，结咗婚嘅啦佢。 咁佢想生仔？ 佢咧 着衫靓啲。 唔系，都唔系呢啲。佢系去旅行， 影相靓啲。 唔系，佢系去旅行，然后咧去旅行嗰度咧，佢去韩国嘅济州岛。咁济州岛咧就有一个。嗰啲叫做香蕉船系咪？ 透明嘅独木舟， 透明嘅独木舟， 真咁香蕉船靓嘢 嚟嘅。即系咧，嗰度有一个明星咧，系活动咧，就影啲相好靓，就见到咧透明嘅只船。 哦， 即系个独木舟两条友或者一条友撑嗰啲船。 而佢同佢老公咧 就撑一个透明嘅独木舟。 想 哦 ，OK。 但系咧， 你肥一 就肥咁样塞唔落， 有重量限制嘅嘛？即系可能你，譬如你两个人骑 加埋只可以咁多公斤嘅啫， 话俾你听，你指呢啲船咧，只可以 本身好肥嘅， 唔系 正常咯， 正常咯， 唔系好肥嘅， 系佢老公系大只嗰种，就唔系肥嘅， 咁佢惊塞唔落， 唔 系系佢哋真系塞唔落， 即系两个加埋嘅重量可能唔可以一齐撑 下咗， 系啦，咁而佢哋两个咧就唔系话啊，我哋而家要减肥，佢而家系话我要输到。如果边一个系瘦得多啲，咁就要俾晒成个 trip 嘅费用，再赌$10,000， 再加$10,000落去。 我啲同事咧都试过搞呢个减肥比赛， 系 啊， 就系为咗 冇参加嘅，但系佢哋好似每人抌$1,000出嚟啊，即系个 pool 可能有，哇，佢哋都好多个人， 十个人， 我谂有十个真系有一皮。跟住咧就大家开始前咧喺公司嘅啫，就有个榜啦。我用呢个榜嚟计啦，唔系你屋企榜。总之呢个榜，嗱而家大家度到咧系咁多人写晒出嚟啦。好啦，唔知一个月之后点啊，再度咧边个最瘦，我就可以攞呢个 jackpot 啦。咁咯， 好开心， 好开心。 但系咧，你嗰种咧嗰阵时有食见嗰啲人咧无所不用其极，我今日唔食啦，两日之后要掉攞咗嗰个钱之后再算啦，咁咯。 或者系磅嘅之前系唔饮水嘅，有人教 系收翻水 系啦， 屙晒尿，屙晒屎， 除埋鞋啊，除晒成个身嘅所有嘢， 除埋啦， 真系想。 但我呢个朋友真系好认真嘅。佢咪就係咁样，所以就佢个同事有营养师呢，佢就话：，我都试下呢个方法先。 哦、okay， 咁然后又约我去跑步啊，做运动啊，就係为咗唔输俾佢老公。 其实 so far 呢，我真人世界，即係我自己生活圈子里面呢，冇一个人呢 係成功， 係真係好坚持咁样去做一个运动， 係做好耐嘅， 连埋飲食方面嘅调节啦，可能两样，跟住係成功令到我见到佢真係瘦过之前係 fit 咗或者。点样系冇噶？ 系 真系有咁大个人都系冇噶。我见过嗰啲系咩咧？一系咧佢就系食嘢嗰方面食得好清，但系佢冇运动，所以你佢都系冇乜进展嘅。见到佢冇乜 feel 噶， 佢好大嘅咩咯？ 可能佢只系皮肤好咗，或者个人精神啲，但系对于佢嗰啲咩肥啊嗰啲嘢咧系冇 feel 嘅。一系咧就系、是、突然之间市夫人话要去做 gym。但做 gym 咧，其实又唔系好觉得好辛苦，就唔系好有恒心，好坚持去做嘅。结果嗰啲 gym 嗰啲堂咧上晒之后咧，都系冇分别嘅。一系咧就成日话我要减肥啊，肥啊，肥啊，肥，但系乜都唔做， 斋讲， 斋讲， 系。 或者甚至乎你讲嗰啲买嗰啲，因为我都有 餐嗰啲啊， 系啦，嗰啲佢食下，哎呀死啦，唔记得食添，哎呀冇拎出嚟食添，即系 冇食到， 系啦，跟住就冇食到。 琴日食，今日又唔记得拎啊， 系啦。但系即生活上，我见到你都系， 我突然之间 谂 起你讲，你讲 嗰个系得嘅。 你讲药咧，以前好兴有一个咧，系好多人减肥会食噶。 咩排毒美颜宝啊？但系应该其实我冇系屙噶嘛，其实算系排屎啊嘛。 药嚟嘅一个就情况， 即系屙到扑街。 嗱，以前我又系细个嘅时候听咧，跟住我记得咧，即系食啦，大人咧食完之后咧，个个都话哇，千祈唔好出街食啊！ 屙到屎忽爆炸， 系咁射咯。 同埋仲有咩秀丽茶定咩茶话未有个？ 系啊系啊系， 我见嗰个广告咧，嗰 咩保 健 丽 咩秀丽茶？ 系啊系啊系。 系我见嗰个咪有个女系画出嚟噶嘛？ 因为嗱减茶都成日俾人讲用嚟减肥。 系啊， 减肥茶 都系咯， 花茶即系饮一啲系啦， 绿茶烧脂咁嘅嘢。 但系咧嗱，头先讲过啲咩诶蔬菜汤啊、绿茶呢啲，其实都系好凉嘅，女仔饮 咧 其实 系 唔好嘅， 沙律都凉啦，其实。啲人成日食沙律食菜， 所以 饮 啖暖水先啊嘛。 含喺口度一阵先吞。 我听过有个谬，我唔知系咪谬误嚟啦。以前咧 theory 啦，其中一个 类似咧，啲好多人自己有自己嘅 theory 啊嘛。咁咧嗰个女仔咧，因为嗱，大家你会觉得食沙律啦，饮呢啲咪好凉噶嘛？咁佢点咧？佢就话每次一就，譬如嗰度有汤嘅咧，佢就饮汤先，热汤，先开始食沙律。我唔知道其实得唔得？ 即系个胃热咗先。 类似啦， 而系咁嘅咩？ 系啊。佢话系咁， 咁含喺口度一阵先吞都得啊，即系 只溶喺口， 即 系我唔知道，我听佢吓系咩，我食，跟住我就食咯，就唔理佢啦。 我而家我有食酵素咯， 系 即系如果我嗰日食咗，譬如我假设可能今晚打完边炉好饱，或者食完嗰餐饭再食一甜品好饱，我翻去就会食嗰粒酵素咧， 可能有少少帮助 消 化 好啲。我第二日就啊，起码早上已经排出咗，我就觉得舒服啲。系咁咯，食嗰个酵素。 啊，同埋我 记 得头先咧，以前好古代咪有个方法咧，你有冇去过？割 肉喂鹰？ 唔系啊，嗰啲人咧，粟慧嗰啲系好肥嗰啲啦。粟慧 嗰啲系讲紧真实嘅瘦身男女 Sammy 嗰啲 要做嗰啲嘢， 系啊，食嘢攞啲水洗过先食。 我屌有，以前我阿姨咪咁咯，酒楼一围食饭，佢坐隔篱咧，搞只贵妃鸡咧，佢摆喺个杯嘅热水，然之后佢先食得。 好核突咯。首先我觉得那个杯 咁你不如唔好食啦，我心谂 搵啲水洗一下，即系整下佢先。 人哋攞嚟洗筷子，佢攞嚟洗鸡。 系啊，但系我想问个兜水咁核突。 好多油噶。 佢声称话即系嗰啲水过咗之后咧，咁你啲油咪去。 我好 记 得佢攞只贵妃鸡 又少啲啊嘛，盐又低啲啊嘛。 咁即系嗱，我唔排除 系即系冲走咗啲油，系咪可能？ 唔系，我觉得所有嘅方法咧都系要持之以恒先得嘅。 咁要做几廿年一路咁做啊？ 浸鸡浸几廿年， 唔使几廿年，即系起码要几个月先会见效咯。 半年啦，可能 系啊， 先会 浸够鸡油。 尤其是随住你老咧，你新陈代谢慢咧，你唔会好似以前廿岁头 咁 快咯。我忍嘢食唔食一个礼拜就瘦咗啲啦，已经冇呢支冇呢支歌仔唱。 食嘢系唔得嘅。 唔食嘢其实系唔得嘅，系嘅， 系啦。 咁因为你一啲以前而家好，以前都好兴嘅，而家冇啦，计卡路里啊嘛。 而家都有， 而家有，而家都 有啲人 有啲人仲计紧咯。 有个榜仔跟住 Sammy 1150格个卡路里， 系啦，嗰啲咪有啲人好中意有一种即系知道今日食几多，譬如一个人系。大概成 年人嘅，女人係每日攝幾多卡， 我冇記啦，就係嗰啲人咧係會好掌握喺數字上嘅，因為佢覺得咧你咩都食得，但係只要你啱啱好就得噶啦咁。 或者唔好一次過一日食咁多嘢，你分開嚟食， 少食多翻係唔得嘅。首先， 我唔知有啲 有啲人係得， 我覺得其實唔同嘅人咧，其實 自己 個身 體 可能真係有咩，譬如有啲人又話自己即係可以一日就係食一餐嘅。 系，同埋佢肥胖嘅原因系咩咧？ 一六八啊嘛，仲有兴 一六八系啊， 一六八其实咧，佢出现嘅时候咧，我心谂咩嚟？后来了解之后，心谂我本来就一六八啦，因为佢讲紧嗱，夜晚嗰餐从你隔成16个钟定咩嘛？ 系啊，唔好食嘢。 个心谂平时我8点食完饭，第二朝我9点几起身，跟住我又冇食，我又冇食早餐，晏昼先食啫嘛，晏昼1点啦，咁已经系16个钟， 系做到嘅。 我而家咪咁咯， 要早少少。我觉得唯一168咧，我可能难啲，系因为咧，即系夜晚嗰餐要早啲食咯，调翻转，即系譬如你晏啲食早餐。唔食早餐或者即系褪迟嘅，咁你但系你下边嗰、那个你8个钟头内要食嘢啊嘛，好似咁嗰度你又要 即系你又要褪翻早啲先可以得咯。但有时就好难就时间。 我而家都算唔算？我而家可能一点食啦，我当食咗晏昼嘅，我夜晚嗰日七点半啊，八点食啦。 咁咯， 但系人哋嘅碌白系要你食嘅嘢都系好似营养师嗰啲 都系好嘢，即系健康嘅嘢嚟嘅。 如果食个叉鸡饭咁啊，已经唔得啦， 系啦， 要埋汁添系咪？ 系啊，你食干茶可， 跟住你中间又食啲零食啊，开个可乐啊，系咪？睇 到柠檬茶咁啊，已经唔得啦。 你头先阿牛就话自己最难忍口嘅就系嗰啲啦。 我而家好啲，我而家尽量咧，即系正餐中间唔好食嘢。 咁样嘢 啊，真系 你觉得自己最难。 但系咁嘅话咧，正餐就提自己，你系食饱少少 ，OK， 即系食足啲， 食饱少少。 因为咧，我成日都食唔晒噶嘛。我成日我以我自己饮食惯咧，我唔系特登去食多样嘢，我系总之食晒佢。 你哋两个嘅问题所在都系唔喐。 就完啦， 系啦。如果你哋喐先，你哋如果喐少少咧，可能就已经瘦噶啦，唔关饮食事。 哇 ，magic 咁啊， 讲系啊系啊，即系 我觉得唔系咯。 我觉得是 因为身体我的嘛， 是 啊，他身体我的嘛，我觉得不是啊，是啊， 因为我很难，因为我试，我 都好难，我 会试下喐嘅， 然后就有病啊， 系啦， 都唔系嘅，佢都持续游咗水好耐啊，都冇病。 但系游水其实好难受啊， 系啊，游水好难受， 因为游水游完之后好痛。 算啦，我谂你游水当喐下只脚先啦，即系舒缓下。 系，并唔系减肥， 并唔系攞嚟减肥咯。 系， 我觉得其实即系由年头到而家试咗咁耐咧，我觉得跳绳系好有用，好快嘅，系有瘦嘅，然后跑步都系几好嘅。咁但系，因为我系持续咗做咗两三年都系踩板啦，踩板你唔觉得自己瘦嘅，可能全部都系啲肌肉， 即系喐啊跳啊。 但系跳绳系瘦咗系5kg 以上嘅，咁所以咧跳绳咧系比我想象中犀利，因为我好想做嗰啲实测啊， 真系得嘅嘢。 系啦系啦，我想知道 呢样嘢会成为我生活圈子里面唯一一个成功嘅人。头先嗰啲全部都唔成功嘅。 好难啊，因为我本身就唔系一个好瘦嘅人，除非我变到好瘦， 再瘦啲系嘛？ 系啦，而家 好明显， 只系因为 佢食嘢冇特别去，真系嗰啲。 即系譬如我要食鸡胸或者食沙律嗰啲，我就少啲嘅。 但 系 我有 friend 净系食鸡胸，佢都冇瘦。 可能佢 冇 其他嘢， 但系佢冇做其他嘢， 系啦，冇做其他嘢。我自己喐一喐，可能只系落街行散步，可能已经系对你个肠好啲，你屙多啲屎就瘦咗噶啦。即系嗰个样嘢系 屙屎问嗰、那个， 哇！我真系每一次跳完绳我都想屙屎， 一喐啊嘛， 系啊，好犀利跳绳， 攞条肠出嚟跳咪，所以就 好呕啊！咁攞条肠， 唔系有一次我同歪歪 屌你， 我哋真系去跳绳啦，跳完之后唔得啊，我要去厕所， 到 一跳就屙啦，系啊。跳几下，诶嚟了啊！师傅到，师傅到，即刻 stop 系咪？ 屎都好重要， 系啊， 你屙到屎咧， 屙屎系最重要嘅，所以 同瞓觉咯。 咁好啦，我哋下次再见啦。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 歪歪就持续瞓觉同埋屙屎嚟， 你屙都唔系好得啊！你 哋两个都系屙屎都有问题， 我冇事啊， 佢冇屙屎， 我冇屙屎嘅问题啊， 我有屙， 你有屙屎嘅问题啊， 我而家屙屎啊，好啦。大家有任何 未屙屎 未啊？其实未屙屎，唔系屙咗啦。 今日屙咗未？ 好啦，话俾人听啊！我拜拜。 Hello， 有任何关于减肥嘅资讯就喺留言啦。 你今日屙咗未啊？ 系啦 ，DM 我哋。 最后系讲屙屎啊！ Yo，what's up？